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相约。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和我们的节目来讨论。如果生活中您遇到恋爱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发送问题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的问题。添加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嘉宾和我一起和大家聊天。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清新酱，来自公众号一颗清杏哈、啊，清杏酱好，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我是清杏酱。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跟我们要探讨的一些恋爱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啊。刚才我说了，大家如果有问题，恋爱、情感、婚姻、伴侣关系，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联络，任何时间给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有一位女生问到哈，她说我知道工作以后，在有些公司职场上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就是同一间公司同一个办公室有这样的规定。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啊？那么如果我现在是在读大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谈恋爱，和职场会有一样的规定吗？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吗？想请你们跟我说一说。 我觉得这个大学期间，其实这个女孩还是挺聪明的，就是她很会把这种不同的关系做一个对比。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像一般公司，它不准这种办公室恋情，或者是不准这个同事之间谈恋爱。我认为是这个关系其实是比较难处理的。就是两个人的这个恋爱关系，其实可能是去共摊一些利益，或者是就是你们两个是一个平等的个体，你们俩的利益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是当你是同事，可能你们之间存在一个竞争关系，或者是如果是上下级关系的话，那可能更复杂。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他明明是我男朋友，但是他为什么作为一个上司会在大家好像故意给我难堪呢、或者是在大家面前批评我呀，这种就很容易加剧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而且就是作为公司来说，他肯定希望这个在公司内部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这种工作关系。如果说两个人之间有一些这种情感关系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对其他的同事会不会不公平。如果说这个人是你的上司，你们有一个小组，你是这个组员之一，那你和这个上司谈恋爱，因为人毕竟是 这个一个情感动物，那你跟他有这样亲密关系以后，对他来说可能很难去平衡这种关系，而且很有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同事会有一些议论或者是风言风语，觉得哎，他是不是对你有更多的倾斜，会不会对我不公平。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像我更多的听到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对这个办公室的同事，他们互相认识了，恋爱了，但可能有一个人就会考虑要不要换一份工作，就是希望就是让大家也更好相处一些。那如果说是那种悄悄的谈恋爱，或者是有一些公司他不去禁止这种关系的话，我也会听到这种抱怨，就是确实会非常难相处，可能会给你们这种萌芽期间的爱情就是会有一些难以想象的一些复杂的这种负担。那说回刚才这个女孩她说的这个同学的关系，我觉得校园跟社会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我刚才分析的，在公司里面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利益关系或者是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个同班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大学是一个象牙塔，就是同学和同学之间可能还相对平等的关系，就算他是你的班长，或者是他是你的一个什么小组的组员，那你们之间其实也不是一个就是太利益冲突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他还是可以去把握的。而且毕竟这个学校也没有这种像什么绩效考核，他也不需要就是每年去考虑他的一些利润啊，关系这些，所以说在学校里面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种关系更好相处吧。 可能也有尴尬的地方，就是所有尴尬的地方都来源于大家如果顺利的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恋人之间那些不自觉的亲昵， 对，其实是很难控制的。 对，你有的时候就把你们隔离开了其他的同学，因为同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大家有关系近的，但是说实话同学也好同事也好基本上是等距离的。大多数啊，我们不是指你特别好的那几个要好的几个同学，就是我们和大多数人职场上，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职场上为什么不适合谈恋爱同办公室，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职场利益的问题。 对， 因为职场上人际关系很微妙，那么包括单位的分配原则也好，单位的一些是是非非也好， 对， 一些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有形的利益和无形的利益也好，当你和另外一个人有了恋人的关系，在职场上就等于你们结盟了。 对， 就是这样，可能别人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公道。 对对对， 你比如说这个我和你是同一个办公室的，或者我们俩是同一个公司的，你是甲部门我是乙部门的，甲部门的一些事情我就先知道了，对不 对 因为甲部门本来是内部的一些事情，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流程上有衔接，或者我们在工作的流程上有合作，那么作为恋人来说你比谁都先通气儿啊。 对，还有一个像如果说你有一些升迁或者是一些好的机会，尽管有可能就是它确实是你自己的能力的就是挣来的，也会有人去评价说是不是你通过这种裙带关系或者这种恋爱关系获得了这个机会，就很难澄清。 那么当然在校园当中倒没有那么复杂的职场上那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你会有一个就是同学之间的这个大的这样一个关系圈，对吧？ 对， 你和所有的同学，当你和某一个人走得太近的时候，你们是恋人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就会远离开同学的那个圈子，这也没有什么啊。只要别做出，所以我们在这儿要告诉大家，防止尴尬是不要有意识的在很多人活动的场合，你们两个人非要单独黏在一起，那真的我觉得挺浪费和同学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的。 那就你们俩完全可以有一个单独的约会，就如果说跟大家一起玩的话，可能还是这个等距离的比较好。而且其实像在学校里面我们也经常遇到，就是比如说本来一个宿舍的这个几个女孩，大家关系小姐妹关系非常好，然后有一个人恋爱了，那她就和男朋友相处的时间特别多，就不自觉的去疏远了这个寝室里的小姐妹，慢慢她可能就是脱离了这个小圈子，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 对，除此之外，另外一点尴尬的，无论是职场还是同学的恋爱，就是分手。 就是分手之后。 对，分手之后特别尴尬。就如果说，就是我现在还经常有一些朋友去讲说，他大学的时候可能交往对象，然后和一个班上的男生谈恋爱，那最后可能他跟这个男生因为种种的矛盾分手了，那最后可能这个男跟这个男生玩的好的同学跟他也就没有办法相处成一个很好的关系了，因为最后可能你们两个是一个矛盾，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他的那一小圈子人可能就会去相信他的一些判断，然后不自觉的疏远你，所以有时候因为这个恋爱关系的话，可能也会错失一些同学之间的关系。 嗯，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是一定要小心的。那么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假如你是恋人，你是恋人，你是同学也好，你是办公室同事也好，如果万一有一天大家走不下去了，分手的时候见人品呢？ 对，是，就是，无论就是你和他之间有什么，你们两个私下的这个矛盾，也不要把这个矛盾就是搞得众人皆知，因为其实两个人之所以分手，一定是因为一件事情谈不拢。就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就那个时候，其实你只能代表你自己的观点。 对，假如说。你和男朋友分手了，然后这此时办公室的李大姐来问你，说哎呀，看你们俩好像最近不好啦，然后你就说那个人渣， 对， 就坏了。这李大姐明天一传，办公室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前男友是人渣了，对吧？ 就是实际上很难公司分开，就是那种关系里面。 对，同学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要好的同学，那我们在这个分手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有那种失落、难过、抱怨、生气。假如是对方负了我们，我们内心还会有那种想报复他的感觉，或者说我们觉得特别恨的感觉，恨意难消。 就是，对，也不要太冲动，就是可能那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一段时间，你会有就非常想倾诉，非常想骂他。可是真的过了半年、一年，你再去看的话，可能那真的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也没有谁对谁错。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也要控制一下，分手的时候要控制自己的言行，就是避免一些暴力的行为。 嗯，对，所以在分手之后，同学、同事这样的敏感关系，在你的周围一定要学会把嘴巴稍微闭紧一点，先不去说，先不去絮叨为什么我们要分手。因为此时就像青青酱所说的，多一半都是你的情绪。你找什么人呢？你可以找跟你同学圈子和同事圈子无关的好友去诉说。 嗯， 是吧？你甚至可以找我们来抱怨， 可以在我们的电台里面， 对，来抱怨。你可以给我发来微信，你可以讲很多都没有问题。但是真的不建议你去和你周围的同事同学去讲你恋爱为什么会分手。说实话，有的时候会给别人造成困扰，有的时候你会成为大家的笑话。 对，是的，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大家会就是可能。他和这个男生和跟你的关系都差不多，站在中间他也很难去表达一个支持或者是不支持。 嗯，对，好，这就是这个同学谈恋爱的问题哈。非常感谢这位女生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问题还是挺好的， 对， 也能给我们很多谈恋爱的同学们一些借鉴吧。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于死。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市政府广播。 下一位问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男生，他说我现在呢喜欢一个女孩子，她特别的优秀。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他很优秀，所以他呢一直就是比较傲娇的那一种。他前不久刚刚换了一个工作，在那个前公司，他和其他的人关系似乎搞得都不好，因为他比较强势，还有就是不大懂得和别人的配合。我喜欢他，他知道，他也经常和我聊天，工作上的事情经常来找我倾诉。我觉得他并不认可我做他的男朋友，但是我还是无怨无悔的在他身边。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认为我很多地方都不如他，条件也不如他，外形也不是他想要的，他觉得我 不是他理想当中的男朋友，但是呢，我是一个让他觉得很舒服的好朋友。我确实很少去批评他，他想跟我倾吐的时候，我多半都在陪伴他，也是因为我不忍心伤害他。但说实话，我的内心还是觉得他个人有很多做人的问题。他现在这份工作好像也做不久了，那么他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也觉得他有问题。比如说面试的时候，他总是给别人的感觉咄咄逼人。他说作为职场女生就应该更厉害一些，这样子让人家才可以看到他的能力。但说实话，我并不这样认为。可是我总是在他面前说不出我内心想说的话，我可能是太想在他面前保持住这个老好人的形象了。我就是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心得跟你们说一说，当然也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听到这个男生的这个看法，首先听到前半节哈，他说他和这个女孩，就是他一直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在陪伴这个女孩。我其实还以为他会问一些就是感觉自己好像一直是在这个角色，但是没有办法变成真正的男朋友。我本来以为他问的是这个问题。其实就这一方面，我其实也还蛮想讲的，就是我知道很多男生，比如说他在一开始喜欢一个女生，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阶段，就可能肯定是两方有一个人会比较主动，然后他在接近这个女孩的时候，可能这个女孩暂时把他当朋友，但其实确实很多关系，亲密关系一开始就是以朋友开始的，但是我不是很推荐，就是大家在还没有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去用一个亲密关系式的陪伴，就是比如说你和他还没有进入恋爱关系，可能你们俩可以是以这个朋友的方式相处，而不要就是在你们俩真正进入关系之前就已经去提前预知了那个亲密关系应该给的那个支持，否则这个女孩就觉得习以为常，就好像我不跟你往前迈一步，我也能够得到你的这种支持。 对， 这个时候这种关系就可能很可能就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说，在和这个女孩当朋友的时候，也要有这个朋友的界限，就是我现在就是跟你当朋友，但是还不是男朋友。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我能够去倾听作为朋友，但是有一些男朋友的帮助我是不能给的。很多男生就会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非常主动，但是这个其实是可能不利于你们关系往前推进的。然后说到这个男孩这一边，我不知道他在作为朋友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老好人，就是有些人他是那样，就是他可能对待所有的朋友都非常的好，然后他也不太会去提出主动提出别人的意见。但是我听这个男孩，这个提问的那个男孩的意思，他好像是他其实很想说，但是他又害怕这个女孩可能会不高兴，会远离他或怎么样。那我这个时候就很想问这个男孩，就是你平时在和你的朋友相处的时候，甚至是你的女性朋友相处的时候，如果说他们有就是经常给你倾诉这种问题，你会去直接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吗？或者是用一些委婉的这个方式，但是还是去表达自己看法。如果你会的话，那你现在和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女生，你们俩就是朋友关系，你可能就需要把自己放进那个角色里面，就是不需要觉得太需要去取悦她，因为你们俩现在就是一个朋友关系。 对， 如果说你们在当朋友的时候不合适，你相信我，你们在作为亲密关系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那么的合适，因为朋友可能只是一个比较浅层的一个亲密关系。所以说我觉得不妨在做朋友的时候能够去当然不是说要直接去伤害他，但是可以在一些合适的时候用一些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意思，可以看看他的看法，说不定他喜欢的人反而是能够给他的生活提供指导提供建议的那样的伴侣，而不是你现在这种维持的这种老好人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两次，去看看这个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虽然说很多这个女孩很强势，但是强势的女孩也不一定是喜欢都是一样的，有些强势的女孩可能她就喜欢比自己稍微弱一点的，或者有一些人她觉得我喜欢你给我指导的。但是现在听上去好像这个女孩更希望你是对她有一些建议或者指导的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妨可以去提一提这个建议。 对对，所以有些时候哈，其实女孩子 也好，男孩子也好，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身边的那个朋友真的能给我们一些中肯的建议，哪怕这些建议可能不太好听。 对， 即便你是觉得这些建议会不会一时让他有点下不来台，但是我觉得人生中可能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周围有人能提醒我们的言行， 就是那种战友，就是你在 对 掉进去之前他能够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拉你一把。 嗯，当然说话的方式可以注意， 对， 就是说话的方式可以是很带有诚意的，把你对他的一些感觉说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可能避免太尴尬。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去可能有时候你提出你的建议的时候他可能当下并没有那么愉快，但是可能他想一想或者过几天还是能够去影响他的一些言行的，那可能最后能够让他避免就是重复的这种工作上的这种不愉快，或者是能够真正有所的进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也是会感谢你的。 对对对，所以不妨该说什么就试着去说一说。 对， 既然你心里已经有这些看法了，如果你没有这些看法也就算了， 嗯， 有这些看法， 而且是看着很想讲， 对对对，我也觉得应该是讲出来的哈。 嗯， 我们的一位女生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问到一个问题，她说：“直觉告诉我男朋友身边有别的女人，我们很久都不联系了，我也从心里跟他说再见了，但是他的微信一直没有拉黑。我现在矛盾的是，拉黑吧怕留遗憾，不拉黑吧感觉在我好友里很别扭，我是不是不用拉黑，让他看我没有他我也会更优秀，没有他我依然更好，很矛盾。我就是想知道一段感情要结束的时候需要把彼此留在微信里吗？” 我觉得就是前半段听着让人有点疑惑，就听上去好像是已经是一段名存实亡的关系了，就是你也能感觉到他可能有了新的伴侣，然后你又有一点不甘心。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微信上拉不拉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心里有没有人真的有没有真的把这个人从你的心里或者你的生活或者你的世界里面请出去。 嗯， 就他可能不再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了，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负气，尤其是他可能是更先去找到下一个伴侣的那个人，那你现在可能还单着，你可能会心里有一些气，但是我觉得相信我，就是他现在如果有了新的女生，你现在无论拉不拉黑他可能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也不会去看你的朋友圈，他也不会那么的关心你，因为你们就如你所说，你们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然后他也有了新的关系。你想，如果说他任何一个人在关系的当初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就是热恋期，他可能更多的关注是在这个新的伴侣身上，他可能真的不会去关心你怎么样，所以你并不需要为了去证明在他面前证明你过得怎么样而怎么样，你只需要就是给自己还有就是你身边关心你的那些朋友家人一个好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好的答案，调整自己。我觉得如果真的到那一步的时候，其实真的脱不脱黑或者删不删除已经不重要了。当然了，如果说非要一个马上的建议的话，我可能还是建议暂时的把它删掉或者是拉黑，因为这个动作可能就是对你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这个心理暗示，就是我已经把这个人从我的生活里面，起码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我已经把他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我已经把他请出去了，所以你可以也许可以先从这一步开始做起。但是如果说你们就是是那种平时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有更多的那种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必太尴尬，就是因为你们还除了你们俩一对一的关系之外还有更广的那一些关系。 假如你们就是一个单纯的恋人关系，到现在为止其实他已经不是你的男朋友了， 对 对吧，他身边也有别人了，你们也久久都没有联系了，你在心里也跟他说再见了。翻译一下刚才青韵酱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在朋友圈里你是好还是不好他根本就不在意了，也就是说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样的话你不必留给他看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知道，自己为自己活得更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比如说朋友圈不可见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不需要向他去 汇报你的 生活，汇报什么或者是展示什么。对 对，你自己好好过你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哈。 嗯，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嗯， 这一段恋情过去了，下一段恋情还会来的。 嗯， 你还会有你新的爱情的，到那一天你也一样，他过得好不好你也不在乎， 就是没有必要把自己有限的这个时间精力花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也没有必要钻牛角尖陷进去。 对，说的太对了。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来自公众微信号一颗青杏的青杏酱和大家的分享。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的主持人孙岩。那如果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来分享情感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地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五六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节目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青杏酱，我们和大家分享各位咨询的情感问题、恋爱问题。各位如果有一些情感心理问题、伴侣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婚恋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来交流。我们的节目每天播出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分享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中，大家还可以了解到很多和我们节目能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咨询。那么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因为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和我女朋友谈恋爱5个月的时间了，女朋友呢一直都很矜持，矜持到手也不让拉，更不要说有其他的，最多的动作就是有的时候搂一下她的肩膀，牵一下她的手，一会儿她就把手就缩回去了，她基本上不愿意让我牵她的手，所以呢我就越来越别扭，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这是谈恋爱吗？谈恋爱如果没有这些比较亲密的举动，那么还叫谈恋爱吗？更别说其他的了，其他的亲密想都别想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女孩子是什么心理呀？女孩子正常吗？我女朋友今年也23岁了呀，不是小孩子。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女孩是不是第一次谈恋爱，或者是就是之前的这个恋爱关系里面是怎样？ 没提过哈，她没跟我们说过。 因为有确实有一些女孩，她可能这个就是心理年龄比较小，或者是她可能这个成长的比较慢。她可能如果这是她的第一段关系，包括我们可能会就是从小的家教有一些，她就会觉得女孩要矜持一点啊，或怎么样，她可能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觉得去避免这样的行为。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她心里觉得你们还不够熟，或者是这只是关系的一开始。所以我也想知道，就是你们除了这个 动作上的这种亲昵之外，就是你们两个平时的感情怎么样？ 嗯， 如果说你们俩的关系已经好到就是，老公老婆的叫了，但是手都不让牵，这可能有点奇怪。但如果说你们俩的感情还是一个就是慢慢升温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也不用太着急？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提供的信息有点少啊， 嗯，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就是。是不是这个观念的问题啊，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第一次恋爱的问题，就是可能都需要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去跟他聊一聊这些话题，看看他的反应。 嗯，所以你可以问问你的女朋友，但是我估计啊， 嗯， 一般在恋爱的关系当中可能也问了， 嗯， 但问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问的，干嘛不让我牵你手啊，可能这句是问，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问题是这种很随意的抛出的，那么对方呢， 嗯， 也可能就很随意的说就不让你签 就完了 就完了， 对对，就是没有这种深入的沟通。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在两个人就是状态都比较好的时候去看一些这种爱情电影啊，然后可能这个电影里面大家有一些亲密的动作，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问，就觉得哎，我们俩是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啊，或者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可能他更容易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难以启齿，或者是他的生活中可能确实是没有人跟他聊过这个话题。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女孩她可能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 嗯， 就她觉得观念上他可能怕这种亲昵会伤害到他自己，所以他会这过度保护自己，就没有打开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可能也是需要观念上去慢慢的沟通的，因为确实可能站在这个男生和女生的角度看待这一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嗯，对。一位男生问哈，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其实这个女孩就是我的同事， 嗯， 我们俩在同一间公司上班，她非常非常的可爱， 嗯， 追他的时候其实还挺费劲的，虽然别人给我介绍了，告诉我说他没有男朋友，那么我呢也就开始关注他了。虽然我们在同一间公司，但是因为在工作中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呢对于他的一些具体情况过去是不了解的，而且同事之间也不大了解私人的一些事情，也不大去问。我呢开始和他聊天，开始追他，当然介绍的人也告诉了他，他呢似乎也对我表示出了一些回应。追他的时候啊，其实早上会给他带早饭， 嗯， 然后晚上会送他走，一直送他到他方便的地铁站，会和他说一会儿话，慢慢的呢他也就接纳了我。我们之间现在应该算是一对情侣了，天天在一起。最近呢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所租的房子最近有一些不太合适再继续租下去了，一时没有地方可以住。他呢是和另外一个女孩合租的，那我呢就跟他说能不能让我到他那儿先暂住一下，他说他回去和那个女生去商量一下。结果他和那个女生商量完以后，他告诉我说那个女生不同意，我问他是否同意呢，他说他也挺为难的，因为毕竟要尊重那个女孩的意思，他也不同意，这样我的心就一下子变得挺凉的。我是觉得我在困难的时候，他似乎只享受我对他的好，并不愿意给我任何的帮助。其实平时也有这种感觉，他会享受我对他的好，但是他看不到我所遇到的困难。有的时候刮风下雨我接送他，他似乎也觉得理所应当。有的时候给他带了早饭，我吃没吃他连一句都不问。我现在已经感觉出这一点了，心里还是挺别扭的。我怎么跟他说呢？还要不要和他继续下去呢？在我们家，我妈对我爸特别好，我妈是把我爸照顾得挺好的人。其实我也挺希望我未来的妻子也是一个懂得照顾的人，我并不需要她时时刻刻照顾我，我也愿意照顾她。可是夫妻之间不是应该相互照顾吗？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长的来信， 嗯， 然后有很多层，就是他先从一个就是最近棘手的这个问题说起，就是他的房子这个 住所出现一些问题，他想找一个暂时避脚的地方。嗯，我其实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和对于他女朋友来说是不一样的事儿。 嗯， 就是对于他来说，可能只是暂时找一个地方借住一下，因为确实大城市嘛，就是房子有时候不太好找，就是互相这个帮忙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是我站在，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女生，我站在这个女生的角度，首先两个女生在一起合住，然后有一个如果我是他的室友的话，有一个这个陌生的男性过来住，可能是挺不方便的。因为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两个人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我们两个住。 嗯， 如果说是另外一个女生，可能就是还方便一些。但如果说是另外一个男生，而且可能是跟他的男朋友，就真的是有一点不方便。其实我觉得他的女朋友就是也没有说是马上拒绝，就是他其实也是去问了他的这个室友的。那这个室友怎么说？我们不知道，但这室友应该是不同意的，这个也很人之常情了，因为确实这个室友也没有义务嘛。但他的女朋友，我觉得没有第一时间就是马上去拒绝，而是去询问了，去争取了。我觉得这个态度上也不能算是就是太寒心吧。 嗯。 第二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对于女生来说，其实还是件蛮大的事儿。 对， 就是你们俩的关系有没有到那一步？ 嗯， 就是有没有准备好，就是两个人要住在一起。因为两个人不住在一起，可能这个恋爱关系上就是平时大家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嗯， 但住在一起了真的是有非常多非常多很现实很细节的问题。那你们俩的关系有没有好到去接受这种生活里的非常多的小事儿，比如说洗完澡拖不拖地啊，进门换不换拖鞋啊，这个垃圾几天丢一次啊，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可能都是会成为你们俩之间的一种摩擦。那可能你需要去问一问自己，你们俩的关系有没有到那一步，这是我很想说的。第二是我觉得确实是对于两个合租的女生来说是有一点为难，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当然我们也能体谅，确实可能房子一时周转不是很灵，但是可能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还是有点难。 嗯， 然后说到后面那个照顾，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其实观念上是挺棒的，就是他会觉得这个结了婚之后是两个人要互相照顾， 相互支持。 对， 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确实是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面，就是一个人一直支撑，就当那个桥梁，他也是不能支撑的特别久的。 对，会很累， 会很累。然后就是像现在这个男生，我不知道这个男生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多久了，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些措辞，就是他说我们俩现在算在一起了。 嗯， 我听到这句话，我就不知道，就是你们俩有没有一个正式的沟通，或者双方有个确认，或者是你问他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他说愿意。 嗯， 或者是互相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对，或者是在朋友圈宣布啊我脱单了，对，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很正式的东西。会不会你们两个对于这个关系的认知还不太一样，就是如你所说，你是追求他的，可能他现在还处于那个你在追求我的状态， 对， 他可能还没有变成就是我们俩是平等的男女关系，所以我要关心你，这可能需要时间。当然确实不排除有一些女生她是生活中的那种热心肠，她可能在关系一开始她就能照顾你，有那样的人，但是可能你女朋友她暂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看看关系有没有到那一步，然后你们两个已经认识多长时间了，追了多长时间了。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去观察的，就是仅仅通过一封信我们没有办法去推断你女朋友是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的。但是我就是觉得现在下这样一个判断，觉得他不够关心人可能还为时尚早，再多给一些时间，再多给这个感情一段时间，再多有一些耐心，就不要现在就是太着急了。然后自己这个房子的问题可能就是自己努力解决吧，想想朋友或者是暂时住在酒店去或怎么样都行。嗯， 有些人确实是没有意识到对方也是希望你有一些回报给他的，他可能意识不到。就是有一些人天生懂得关心别人，也许我刚才就在想，这个男生他很可能是从妈妈那儿学会了关心别人，但是有一些人就没有学会过关心别人，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关心你，而是他不会，他就不懂。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可能他从小到大就是 家里的最小的那一个，然后所有人都很照顾他， 对， 他就习惯了这样一种相处方式了。 对对对，就是他并不懂得哦，原来我也要这样去对待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另外一半来照顾我们的时候，当你去感受一下，有些人是有意识的，就是我就不照顾你， 嗯， 对吧， 嗯， 但是有些人是我啊还要照顾你吗？我不知道，就是你要感觉一下，这是不同的心情，这是不同的一个人的表现。所以假如你的女友是那种啊我要照顾你啊，我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你要学着告诉她， 对， 让她学会怎么样才可以照顾你，也同样也能照顾回你，对吧， 嗯，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就记得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哈，也是有一个朋友说起来的，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她男朋友是一个很会关心她的人，这个也是属于那种就是男生的关心，对她挺好的。她呢就也是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他们约好了下班以后要去一个爬山，一个大概不远的一个郊外去爬山，下班以后他们要去的，那是夏天，大概下班也就是5点来钟的时间，天气还早，就是还有阳光。他呢自己呢这个下了班以后呢，他就给自己买了一个汉堡吃，就是这个女孩哈， 嗯， 这个女孩她想的是我饿了嘛，那我就给我自己买点吃的好了，然后她就吃完了，吃完了以后呢过一会儿男朋友来接她了，他们就一起去了。他们一起去其实就是想爬完山以后就再回来吃饭，但是爬山那个过程那个男孩就对她说哎呦说好饿啊，女孩说啊我不饿，我刚才吃了一个汉堡。当时男孩子就对她说了一句，说你怎么不知道给我买一个啊， 嗯嗯， 那个女孩后来就说这句话吧，她印象特别深，她当时一下子就特别的羞愧哈， 嗯， 她就想自己吃那个汉堡的过程，就是买那个吃的过程，她一丝一毫都没有想过要给男孩子也买一个， 嗯， 她不是那种，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确实是没有做到。她说从那以后这件事情提醒了她，她才知道原来有一些事情是应该也要为对方做到的，是这样的，才慢慢的学会。其实有的时候谈恋爱就是会让我们成长，就是这个意思。也许以前我们不懂，但是慢慢的我们就懂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也应该像我这个故事里的这个男朋友一样，你也可以提醒一下你的女朋友，你说我需要什么什么，如果你给我买一个汉堡就好了。 嗯 啊，如果你给我也买了一个，我就不会这么饿了。 嗯， 对吧？ 嗯， 就这样其实是挺好的，对吧？ 可能是先从一些小事儿开始，就是先从这种，这种比如说一个汉堡，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儿，让他参与照顾的这个过程，而不是可能一下子从住到一起 对 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开始，那这肯定会让你失望。 对的，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 今夜私语 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啊，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和女朋友就要结婚了， 嗯， 但女朋友呢对我提了一个要求。女朋友说结婚以后她不想上班，她说我是男的，我应该挣钱养家，她不想上班，她一直觉得上班对她来说是有压力的一件事情。”他不喜欢他现在的工作，而且呢他确实专业很一般，他一般做的一些工作就是前台和文秘，他说和别人打交道不是他喜欢的事情。我女朋友比较内向，不太喜欢和别人打交道，还有就是我女朋友总是觉得其他的女生都比他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想人家会不会对他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他经常会对我念叨这些，他说这些都会让他觉得很累，所以呢他对我说工作以后结婚以后他不想工作。而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父母都不是很富裕的父母，我们两个人未来都要共同为我们的家去做努力的，他不工作的话我的压力很大，虽然我现在工资收入还可以，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我也就只有不到7000块钱左右的月薪。我们有房子了， 房子是父母给买的，但是我每个月虽然父母会帮我一部分月供，我每个月还要拿出2000多近3000和父母一起来还贷。那么剩下的钱如果再和女朋友在一起，将来结了婚要养一个家，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他说了他不要名牌，也不会有太多的浪费，那多一个人挣钱也应该是好事儿。所以呢，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服他，我突然觉得有了家的压力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复杂的问题，就是从一开始他这个女孩说这个好像很多女生都不上班了，对，这个可能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她可能是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她个人成长中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她很想逃避她，就是比如说她性格比较内向啦，她能力一般啦，这些她想逃避她，她不想去面对她。一方面我是想说，就是其实那些结了婚没有上班的女性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松，她们其实可能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承担了家庭当中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家务，比如说带孩子，比如说孝敬父母，她们其实那也是就是一种工作或者是一种家庭里面的一种分担，她们并不是完全就是不为这个家庭去做贡献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撇去这个结婚这件事情不谈，这个女孩我觉得婚姻不是人生当中唯一的事情，就是你除去你的结婚不谈，你难道你的这个事业或者个人成长就停滞在这个地方吗？就是相当于你结了婚所以你待在家里，然后你就不进入社会了，你就不认识人了，你也不去就是提升你的个人能力了。现在可能是还年轻，但是未来30-40岁50-60岁这个怎么去看，就是站在这个女孩自己的角度，可能也需要这个男生去鼓励她，就是让她更勇敢一些去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一些麻烦，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男生的角度，就是那个男生跟我们分析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可以去跟女朋友倾诉的，就是你可以就是把你的这些想法去跟他讲，因为确实我们现在这个大城市生活也是有很多压力的嘛。而且其实我更想说的是，现在其实大城市的这个婚姻也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的牢固，就是现在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离婚率都非常的高。你们现在应该是20多岁吧，如果过了10年，你们的婚姻或者是两个人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有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已经10年不工作了， 对， 她怎么办？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她这样的处境？就是你可以也许可以跟她这个女孩说，我现在是很爱你，我是很想和你过一辈子，但是这个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有些意外，那到时候你作为个人要去承担。如果讲句不好听的话，如果说这个男孩有一天失业了，或者是他遇见什么生活当中的困难，那怎么去抵挡这个东西？所以站在这个角度，这个女孩也应该去我觉得也应该是去承担一些东西吧。 所以今天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是男生哈，倘若是女生来问的话，我们也一样会告诉女孩子们慎重一点辞职。这个偶尔去辞一个职，说我只是想歇一歇，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彻底放弃了你在社会上的求生能力的时候，你觉得我已经有家了，我先生对我非常的好，他挣多少我吃多少，我也不穿名牌，我也不要花那么多的钱，我就在家里面我喝粥，我吃点这个普通的炒菜不就好了吗？那我在家里面多好啊，多舒适啊。但是真的一旦我们生活发生任何变化的时候， 对 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没有能力再重返社会了。就是很多女性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以后，如果他有一天必须要再重回社会的时候，他自己压力会更大。其实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抗压。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今天你工作有压力，是因为也许你缺乏历练，缺少经验，没有摆对自己的位置，或者还没有掌够本事。 如果有一天你慢慢的一直在职场上在成长，你会发现依然有压力，但是压力会比你现在你更懂得去应对。 对， 是吧？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就是讲的是国外的，因为国外很容易就是这个老婆她结了婚之后就辞职，就在家里带孩子了。她讲的就是这个，当然这个男的这个事业更加好，就非常好。然后过了十几年之后，这个男的事业出现问题了，然后这个女的也发现他有出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就是已经十几年没工作，然后站起来重新去找工作，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他也是很难很难。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时候，不妨多为自己的中年或者是更老一点的时候做一些打算吧。 所以呢，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你的女朋友，让女朋友听一下下啊。另外跟她说的时候，也是带着真正为她好的心思来跟她说这些。 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跟这个女朋友聊聊自己的工作，因为就是撇去她表面上抱怨的这些不谈，可能暴露的是她更深层次的一些，比如说压力或者是一些曾经的一些创伤，这个都可能是需要家人去陪伴、去鼓励、去支持他慢慢的这个强大起来的。 对，好，谢谢青青酱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今晚就到这儿。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来微信和我们来互动。 下了几场雨，看街上路人不多，现在的你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在想我，快乐是否曾来过，探访我们两个，谁都不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